这是庄士光老师为 LibriVox.org 所提供的录音。 唐诗三百首卷三第166首诗，孤雁催途。 孤雁催途，几行归去将，平影到何时？莫以相何时，寒冬永何地？只言地暗冬，关我另有谁？未必行情家，国非主可疑。 1. LibriVox 录音是公众所有的。